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84年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际。当时南开大学在大量扎实调研的基础之上，编写完成东北地理教本，警示世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野心。近日东北地理教本重印，向世人展现印在教材里的民族记忆。与此同时，各大学校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教育。和平时期我们如何传承民族精神？怎样的国民教育才是对历史的尊重？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3，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年呢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在84年前，中国东北大门最先被侵略者叩开，在民族危难之际，有一本教材显得很特别，它无异于向侵略者投向的一把匕首。这就是南开大学在大量扎实调研的基础之上，组织编写完成的东北地理教本。 东北地理教本于1931年出版，是当时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通用必读的教科书，在当时的教育界率先以教材形式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因为东北地理教本的编印和使用，南开学校也成为了日军轰炸的目标。抗战期间，这本教材历经周折，辗转各地，一度淹没于历史的尘烟之中。然而就在本周一，东北地理教本时隔84年之后重印，向世人展示了印在教科书当中的民族记忆。在和平年代重印和重温抗战时期的教本，能给后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民教育去铭记不屈的抗战历史，传承民族精神？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的宏源研究员洪老师，您好。 传译好，听众好。 另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欢迎您。 传译好，听众好。 首先我还是想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重印之后的这本书，名字叫做《84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分为上下册，包括的内容呢有地理、行政、交通、复原、工业、商业、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和南满铁路公司、东北与国际之关系、东北问题之解决方策等等15章。那么这本书呢是广泛涉及到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地理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当时东北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我看到在这本书重印之后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此书印行之日正是918事变东北沦陷之时，名为地理教本，实乃忧患之书。所以首先想请教两位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一本东北地理教本在抗战初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刘老师。 实际上很多现在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难感觉到84年前那种氛围，当时918事变以后，实际上国际上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你包括国联它实际上是纵容了日本，你包括苏联，前苏联它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个态度。在国际上我们的获得的援助是非常的少，也就是强权是战胜了公理。在国内上，国内以包括知识界也有很多的悲观的情绪，你包括以胡适先生为首的，他们有一个叫第一道俱乐部，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与日本的对抗是持非常严重的一个悲观态度，包括国民政府基本上已经是快默认了就东北失去的这个现实，包括在以后几十年，就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在谈判过程中实际上是东北问题是不谈的。李敖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就是实际上国民政府当时是默认了东北被割据，因为什么？因为当时与伪满洲国之间、中华民国之间是通邮、通信、通商的，双方之间的护照是认可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已经默认了东北的失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有南开的张伯苓先生这有识之士，他怕我们这国土就这么轻易的失去，怕以后的是这个国民会忘掉了我们还有那么一片国土，编写的这份课本，我觉得像这个课本，我觉得可能会比几个诗会更重要。我相信那些年轻人，他们读到课本以后还知道，我们有的国土是被日本的是强占去了，那是我们的国土。他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会投入到这种抗争的过程中，他也会影响一批人。也说这种教科书的力量，我觉得很可能会比真正的枪和炮作用会更大。 刚才我提到东北地理教本呢是一套在当时覆盖了南开大中小学的一个教义，也是充满了忧患意识，意在警示国民哈。所以洪老师您怎么看这本教材或者说教本哈在抗战初期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把这个抗战初期的这种形式呢得说一下，因为在这个东北，在这个它之前就有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住在这些这个南满的这些这个北满的这些铁路上，那么而且呢是他是保卫着日本的这些在东北的一些权益，之后他在1931年的9/18发动了这样的这个事变，那么就是大规模的完全的 侵占了中国的整个的这个东三省，就从局部的这种这个丧权辱国的这个行为呢，变成了一个他完全侵占中国的合法权益的这么一个赤裸裸的这个侵略战争。因为原来他毕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条约，因为你中国呀、是和在这个甲午啊，和在这个当时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那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条约，是有一点说不清楚的。但是呢，九一八就变成了一次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这个毫不讲道理的这种这个侵略。而且呢，国联等等这些西方的列强呢，一定要注意，他们在当时呢是站在和侵略者妥协的这个立场上，对于被压迫和被侵略的这个中国呢，他们是抱着无所用心的这个态度。这种态度呢，我们看呢，这些西方国家一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的一个立场和对这个被压迫人民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就是84年前的这个情况和今天的这种情况呢，多多少少它是有这个联系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大好的这个河山，大好的国土被侵占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既有这个仁人志士，那么又有这些这个汉奸呀、也有这些这个卖国和逆来顺受的这个人们，所以如何去争取这一部分人，如何揭露这些汉奸和这些侵略者，包括教育我们这个内地的这些人，就成为一个大的这个课题。因为呢，他们从日本人从1931年以后呢，就在东北实行这种这个经济的侵略和这种奴化的这种这个教育。我就知道有一些老人呢，就亲口告诉我，到1945年的时候呢，他是东北人，那么他上的是这个北满这个满洲国的这个小学啊，这个等等上了中学，到最后他真的不会说中国话了，他就是满口的这个日语。所以说这种的这个奴化的这种教育，这种殖民地的这种教育，它还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文化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这个在南开是编写了这么一个这个脚本，那么的把我们的这个东北的这个人文、山川、地理、物产，还有就是基本的战略情况，那么从大中小学都给他进行这个全面的这种这个教育，他所能达到的这个作用呢，对侵略者他是一个这个匕首，那么他对于这些这个冥顽不化的这些这个当时的这种这个消极抗战的这些这个政府呢，他又是一把锤子，把他们给锤醒。那么对这些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民众和这些爱国的这个青年和中年，甚至包括这个老年呢，他们都是一个清醒剂和一个这个助燃剂，那么燃起对侵略者仇恨的这种怒火，那么保持我们的这个在东北呢，那么他的这种这个大好的河山和富饶的这个土地呢，不让永远不让我们去忘记。所以今天呢，事隔84年以后，那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重印这本书呢，那么正是让我们重温历史，而且呢温故而知新，那么来继续的卧薪尝胆。 东北地理教本呢，它是在民族危机当中诞生的哈。虽说是地理教本，但是呢，其中不乏对于国情的分析，也出了一些良策，对彼时东北一些出路哈，有一些见解。那么它的编著者呢，刚才两位也提到了，是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有教授傅恩灵等一些有识之士。那么经过后人讲述呢，在调研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故事。当时呢，说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在东北实地调查的时候，亲眼看到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呢，张伯苓先生感慨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么，《东北地理教本》呢，这本书也表明，南开是最早发现、最早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图谋我国东北野心的，也是最积极的以社会和学校教育的方式参与抗争的组织群体。同时这本书也启发我们中国的抗战历史要提前要延伸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我们其实从刚才的讲述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像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他的一种理念，那么就是教育救国。 周恩来先生也是张伯苓先生的弟子，是吧？他一生包括周总理实际上也是对张伯苓校长一直是推崇有加的。张伯苓先生在中国的教育界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说到是公共教育的第一人，他的教育理念包括他的教育成就应该说是后人是很难匹及的。这个教育救国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就在上个世纪，就是1900年左右，包括就是早期，也就是1937年到1931年左右，应该说我们的民智是未开的，这个是我们是要承认的，要不也不会那么多的列强会敢擅自来侵略我们。 嗯， 应该说整个民族的这种民族的意识、国家的意识，包括知识、包括科学，都是极其极其欠缺的。像张伯苓先生，他把这个他的目的，定为的就是这种教育救国，我觉得也是非常恰当。我们可以设想，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也是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出了多少大师，出了多少科学家，实际上包括那霍诺诺贝尔奖，他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说我实际上是有成就的，而且在未来就是我们能坚持抗战14年，应该说就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应该是对整个国民的这种支撑应该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仰来自什么，我个人来认为也是来自自己年轻时或年幼时受到这种教育，这种教育的力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首先比如说像张伯苓先生这个他对民族情绪这种强调，比如说就是这个东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一定要强调出来，不是说像慈禧所说的这种可以给随便给外邦这种情况是不应该有的。另外说他对其他的包括就是地理经济各方面他又非常科学的去研究，而且也能提出一些适当的，比如说如何通过比如说外交，通过我们的富强怎么再拿回这种东北，他也是完全不是完全凭意气，而是完全从科学的态度。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教育的起的作用就非常非常巨大了。 那么在抗战期间呢，这本东北地理教本和南开一样是颠沛流离。在1933年的时候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收藏了这个教本的上下册。到了1937年的时候，平津战事爆发前夕，东北地理教本与馆藏的其他很多书籍一起，先是被转移到了法租界，然后转运到越南，最后是在昆明西南联大落脚。1945年南开大学复校之后呢，辗转运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我们可以看到是一路的战火纷飞，那么一些书籍不幸的遗失，但是这一本教材幸运的保存下来。今年呢，时隔84年，东北地理教本重新印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两位觉得这本书的重印哈，对于抗战，对于我们认识抗战历史，包括对于我们认识教育，与国家命运的这种关系，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洪老师， 其实呢，首先呢，这个东北的地理位置是十分的这个重要的，它是我们国家一个高纬度的一个地区。就是过去呢，我们一直知道呢，是在所谓的满洲国时期，日本把当时的这个东北地区的工业，它建设了一些，因为呢，它想把整个的日本呢，甚至是全体弃岛上岸，跑到这个东北来。那么如果要是他真的跑到这个东北来，甚至要放弃本土在东北进行决战的话，那么这个整个的盟国想要击败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有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这个依托，而不是一个这个在四个这个岛子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东北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所以他要拼命的要经营它，包括在长春，我们看当时这个八大部的那些这个遗址和这些现在都可以用的这个夏天的冷暖风。所以呢，他据说在打这个长春的时候呢，炮弹打到他的这个墙壁上，那么钢筋水泥墙壁上，啪一个白印就下去了。所以就当时日本人把这个东北是当做自己的第二个老窝来这个经营的，因为它是地理位置非常的这重要，而且呢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的就是在这个真正的工业化时期呢，世界80%的工业是在北纬的50度到60度这个之间。那么我们知道呢，是这个东北呢最北是漠河，差不多是北纬53度，东北是发展重工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区位和这个区段，现在呢它的这个潜力呢几乎是无穷的。所以就是争夺东北，而且呢是掌握东北，就是这个中国和日本在当时的一个包括这个我们的抗联在这里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读本 他也是这个独具慧眼，把这个我们的大好的地理和山川物产把它这个给列举出来，就增强了我们这个抗日的这个勇气。而且呢他也是非常有这个前瞻性，但因为当时的这个重工业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开始，但是呢这个张伯苓这些这个老一辈的这个知识分子敏锐的就察觉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只要东北兴盛了，我们国家也就能够兴盛，东北丢了，那么其他的地方包括西北啊，包括是这个像这个西藏啊，甚至包括中国的这个南方西南某些地区也会丢掉。所以保住我们的这个东北，而且呢是用这个文化的力量，用宣传给每一个这个中国人来这个听，那么而且呢要把这些这个火种给它保存下来。我认为这个在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呢，还是第一他们具有这个强烈的赤诚的这个爱国心，而且到这个他们在眼光上也是这个看得非常的这个远，而且非常的这个敏锐，把这个东北这个地区呢，那么这个给它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地理方面的这个人文这个这方面的一个概述，那么还而且还包括这个经济要素等等。这一点上来说呢，它绝不下于当时这个魏源呐、和这个林则徐当时这个放眼看世界的这个海国图志等等。那么对于我们自己，那么把眼光收拢过来，对我们这个国土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勘探和这种这个考察，我认为他们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 嗯，我们再来看看各界的专家对这本教材重印的一些评价哈。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呢，他说重印东北地理教本是南开的责任，是教育的责任。中国现代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为救国兴国而办的，我们有责任传承和弘扬这份爱国传统。那么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刘颂斌认为说，这本教材的编写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刚才洪老师也讲了哈，这本书现在重印之后，他的一些对当下的启示。刘老师您怎么看？ 应该是这样的，像洪老师所说，因为当时这个尤其是在1931年之前，就是甚至是民国初年，对东北的重要性，很多人是没有看得很透，甚至包括孙中山先生说，当民国刚建立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曾经跟日本达有一个就关于借款的一个是谈判，当时就用东北的一个矿产作为抵押，当然后来这个是由于议员反对没形成。从那点也能看到，就是说当时在中原以内是把这个东北是当作说清朝满族的龙兴之地，当作蛮荒之地，真是不是很重视。 嗯， 在31年918九一八是占领的时候，这个国内的反应当时是非常强烈，但是最终国刚才也提到说，国民政府实际上也是已经是默认这个现实了。而且跟洪老师刚才也提到说，在实际上在日本明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满蒙当作他自己的生命线，无论各方面，这从这一点上也都能看出，实际上当时两国的执政者这种战略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多亏比如说有这种这些学人，这些南开的这些张伯苓校长，他看到这些了，所以说用这种课本来警示世人。用当然了，不完全是南开这个校长，但是就说这个课本他是进到了一个教育家，进到了一个知识界，他们具有的那种社会责任，他们来警示世人，认为这种东北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而且还包括了说以后我们如何在夺回东北，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体现出这些知识分子的那种风骨。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东北地理教本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教育其实也不能够忘记民族不屈抗争和顽强的精神，这也是许多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前辈他们的愿望。昨天呢我看到卫视的一档节目哈，正在播出的是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故事。现场也有不少年轻的观众。当他们听到这个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日军解剖他的尸体的时候，发现胃里面竟然是树皮还有棉花。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看现场有不少的年轻观众都哭了。那么现场也有一位嘉宾说，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仅仅是要在今天说，要在今年说，我们其实应该让它时刻的传承下去。另外我也看到前不久呢，在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开学第一堂课活动的通知，希望呢各级学校能够以开学为契机，组织开展勿忘国耻的这样的 革命传统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所以两位看来，在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教育来去传承这一段抗战的记忆？ 我记得我们私下里好像有教育问题，我们好像也聊过，因为都是父母。我好像曾经说过，就是大道理有时候还是要讲一点的，这也是我跟我儿子也经常说的，就有些大道理一定是要讲的。比如说对近30年的教育，实际上大家是有微词的。你包括这种理想主义的教育确实很少了，就是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就是因为人不是物质的，你完全就比如说只是吃为了吃喝而活的，那就是与普通的动物就是生灵没有区别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包括黄老师，我们每年都要去烈士陵园的，都是要走着去，有的很小的小学生要走十几公里。你包括你，因为我们都是东北人，我在家就在东北烈士陵园旁边，里头那个陈汉章那个将军的那个头颅，我们都要去看的，都要去走。当时对年轻人是没有什么太多，但是长大以后是对自己对民族这种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说完全是以这种学识，就是学校的学习知识的成绩为作为一个排序，对这种一代人造成对未来的影响实际上也是深远的，因为完全没有理想，这个国家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以这个70周年这个为一个契机，真正的把国民教育一些应该让年轻人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那些屈辱的历史、抗争的历史，包括哪些民族英雄为我们做出的这种贡献，对，都要让年轻人要知道。而且有些的仪式要有的，比如说这种清明节去烈士去瞻仰的，去纪念碑去看一看，这都是应该有的。我们这个说的话真不是大话，在美国，这个在那个阵亡纪念碑上，阿灵顿公园那个每年都有公民前去吊唁。你包括苏联，有些青年人都会在那个烈士纪念碑前举行这婚礼。在这一点上，我们因为这方面确实有欠缺的，这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未晚呢。还是要我们从现在应该做起来。 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84年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际，当时南开大学在大量扎实调研的基础之上，编写完成东北地理教本，警示世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野心。近日，东北地理教本重印，向世人展现印在教材里的民族记忆。与此同时，各大学校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教育。和平时期，我们如何传承民族精神？怎样的国民教育才是对历史的尊重？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的宏源研究员，另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博士。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教育来传承抗战记忆，其实我觉得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不仅应该是教材上的几幅图片、几个知识点这么简单，我们应该去鼓励更年轻的一代出去哈，走一走，看一看，能够用心去体会抗战的这些历史和这些精神啊。洪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呢，对青年人的这个教育呢，我们是这30年确实有所这个欠缺。因为呢，对人的全面的发展，人的全面的这个成长呢，必然包括一个这个，包括这个，比如仁义礼智信，包括他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社区、对于整个的这个国家，他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而这些呢，就必须要有之前的这种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个教育。那么无论你从你的家史，无论你比如在北京，你可能在内蒙，你可能在广西，对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群体的这个历史，以至于包括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尤其是包括是在近代这个屈辱的这种这个受压迫，而且呢受侵略的这个历史，一定要这个牢记在心。而且呢，对于这些反侵略战争以及不屈不挠这个 斗争的这个历史呢，也应该让他们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和基本的一个框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我们在未来是可以努力的，这个余地是非常大的。 嗯，那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的国民教育呢不能忘记曾经的艰苦和顽强。那么我们再来纵观国际社会，二战历史教育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对于同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战争历史的教育呢有明显的差距。那么新华社就援引日本媒体的一项调查，说近半数的德国人认为学校对纳粹德国的战争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教育，而在日本认为学校对战争历史教育比较充分的只占13%，那么有近80%的日本人认为学校没有好好教这段历史。另外呢，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之下，不少的教科书在历史问题上也是出现了倒退。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想请教刘老师，您觉得在教育领域，国际社会应该对二战历史有什么样的一种清醒的认识？ 教科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日本走向右翼也是从82年开始修改教科书开始的，而且德国真正法国的走向和解也是从双方共同研究二战历史，共同用比较符合正义的这教科书也是开始的。我觉得就是对于无论是对于中国、对于日本还德国各国公民来说，真正符合真正历史的教科书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们警惕日本右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防止他们用教科书来培养下一代的具有军国主义精神的日本国民。 当然今天我们关注抗战历史当中的国民教育哈，是为了铭记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更是为了珍惜我们眼前的这种和平，也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好，今天再次感谢宏源老师和刘鹏飞老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明儿个就是9月3，纪念抗战70年，众志成城，能一山伟大的复兴在眼前。抗战是谁的胜利呀？您嘞？那说瞅你提这问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中国呀，不完全对，你看。那是的确是中国的胜利，那您说说看，是中国什么人的胜利呢？那位说那不是中国人的胜利吗？基本答对了，但是还应该加一个民，怎么说，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再论吗？太在了。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人民是抗战胜利最深厚的伟力，越是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不畏强暴，越能够迸发出势不可挡的力量。在前线，在后方，在沦陷区，在国境线外，是人自为战，前赴后继，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用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新长城，打不败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的真正主角，壮阔历史的创造者。还是那句话，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吧？不信您去听听京戏，只要是抗战题材的，人民都是绝对的主角，是吗？你看看